这是来自王菲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楠在2004年在台湾地区推出的一张专辑《燃烧》当中的同名的标题歌曲。这一整张专辑呢，都由台湾地区的音乐人包办制作创作，所以跟他内地推出的专辑风格很不一样。 在我心里让我有心跳，忘了你我就活不了，时间的刀在他把记忆切断那一秒，却没有带走爱附赠的烦恼。那吻过的人已老，现在隐隐作痛，哪管你要或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以为火早已不灭了，怎么一见你心又背后会灼伤了。燃烧，隐隐作痛，哪管你要我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因为火早已不灭了，

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已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96年范晓萱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你的甜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后弦在2009年推出的一首单曲《娃娃脸》。很多人呢，成熟之后呢，仍然长着一副娃娃脸，所以永远年轻，永远不变的一个模样。在这首歌当中呢，其实后弦是想表达的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应该永远有那一份不变的童真。 你发的娃娃脸降落在身边，可惜我还没有发现。白马细细的卷发加一身洛丽塔，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格林家的公主，安徒生的女娲，牵手的孩子和着幻想的交换，夏季猫的倔强带幻想的不老，蓝蓝的秒针挂着长江。 深爱娃娃

秋冬了。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国好歌曲的刘胡毅演绎的《从前慢》。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令人很复杂的歌。台湾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在1997年呢被绑匪绑架并撕票。在同一年，忍着悲伤心情的白冰冰成立了以女儿的名字命名的文教基金会白小燕文教基金会，并且推出了 EP 谢谢你们，感谢各行各业平凡但是却为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在 EP 当中收录了一首母亲的手，这首歌当中呢引用了据说是拿破仑的名句，推动摇篮的那双手却推动了整个地球。刚刚失去女儿的母亲是用何等复杂的心情来诠释这样一首歌颂母亲的歌。 在那懵懂的季节，很多事情我还学不会，是你耐心的牵引我，给我依靠和安慰，夏日为我拭去汗水。

成属于我的项链，又离我离得很远了一点。 I can say you're mine， 就算有明天，也是会更心碎。你是挽不回的从前，未来是越来越